若有女人切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自为之难。嗱，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同埋下一段经文，就系所谓满意求啊，就系观音菩萨大慈悲咧，满一种人咧，有两种啊心中所求。咁啊，第一就系母仔啊，咁啊求仔啦。嗱，咁啊，第二或者有仔就母女啊，想啊生个女咧，咁就求女。咁假如能够一心一意啊，称念观世音菩萨嘅名号咧，咁啊菩萨亦都能够啊系慈悲，咁啊赐佢男或者女，所以观音菩萨咧有一种形象咧，就系、是、叫做送子观音啊。如果冇男冇女嘅，只要一心一意念观世音菩萨都能够咧系满佢所愿。嗱，故话若有女人，嗱咁啊生儿育女就系属于咧女人家嘅事，所以始终咧就系单指女人啦。嘅切欲求男，嗱咁啊假设咧，咁啊佢冇呢个男丁啊。咁啊，当然咧，佢就想求翻一个男丁，就所谓全灯系接待，咁啊使到咧后继系有人，所以话切欲想求一个男丁嘅咧，咁你就首先啊要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咁就便生福德，就智慧之难。嗱，咁啊，礼拜咧，礼就系顶礼，就以呢个最高个头嚟到咧顶礼啊，系菩萨最低呢个脚，咁啊叫做礼。嗱，咁啊拜咧就系五体投地啊，咁啊拜落去。嗱，礼拜咧就系属于恭敬佛咧一种嘅仪式。咁啊，所以我哋拜佛咧，我都曾经讲过啊，就唔好似中米咁咧，嗰、那个头都未曾到咗落去啫，咁啊即刻就起身啦，咁啊呢种咧就认真咧就唔礼貌嘅。嗱，咁我哋拜落去嗰阵时就要停一停，咁啊为乜事干停一停咧？我哋就系作观啊，我哋睇下观音菩萨各种个大慈悲，咁我哋藉着观音菩萨嗰种个慈悲啊，就来到启发我哋自己呢个信心，启发我哋自己对观音菩萨嘅尊敬。嗱，咁啊，如是一拜一拜咁咧，系清清楚楚咁拜落去，切勿咧就唔好快。咁啊，亦都唔好赶后赶命啊！咁啊，亦都唔好贪多。我哋老老实实咁样拜落去咧，你啊拜得一拜就算一拜，唔好咧贪呢个数目多。但系最主要嘅咧，就一定咧要虔诚，要恳切，咁啊先至感应道交啊，系蒙观音菩萨嘅加被。咁其次呢就係讲呢个供养。供养呢，我哋首先呢就要明白，就唔係话真係观音菩萨呢好似好贪心咁啊，咁希望你哋俾啲个食下，或者呢供养啲嘢俾佢呢係装饰下个佛典，佢绝对呢菩萨啊冇呢种咁样嘅心念。而只不过咧，菩萨就系我哋嘅长辈啊，系我哋所祈求佢对自己咧有所加备。咁啊，所以我哋就以一个信徒或者一个晚辈嘅身份啊，咁啊对佢咧一种嘅尊敬，所以我哋咧就有所谓供养诸佛菩萨。 例如初一十五啦，啊，好似今日咧就適逢其會啦。我哋廣普門品咧就今日觀音誕，咁啊拜完參咪上供啦。咁啊好多人買花啊買果啊，咁啊煮啲供菜，就嚟到咧供養觀世音菩薩啦。呢個咧就表示我哋對菩薩咧係一種嘅誠懇嘅敬意。但是绝对就不是菩萨，好像有一种贪念啊，希求我们呢对他供养先至是加给我们，绝对不是这样的意思。即使你的环境不是多好，讲白一点即是你没有钱，不是说代表你没有恭敬，你虽然是没有这个财力来到呢是买这个物质来供养菩萨，但是你只要一心恳切至诚啊，对菩萨呢是尊敬，是礼拜受持读诵啊，普门品大悲咒呢功德呢是一样。随每一个人的环境呢不同，但最重要呢就是至诚。那今日供养啊，系有几个种呢？我哋通常讲嘅咧，就系有六种，但系有一种咧，在我哋中国嘅大乘佛教嘅寺院咧，就唔系几流通嘅，即系唔系话几兴。呢啲就要去到泰国啊，嗰啲小乘国家咧就比较兴。嗱，咁啊，边六种咧？就系、是、花、香、灯、蒲、果、卧。花就是时花啦，四季之中哪一季是有什么的花，所谓呢是一定是要香的，是要新鲜的好的，那来的供养啦。如果人以花来的供养，三宝呢以此为因，花就最靓了，日后他生生世世呢佢呢个相貌端正，唔会豆皮掹鸡，唔会单眼啊，唔会蒙鼻啊，唔会崩个嘴。嗱，咁啊，以花咧就嚟供佛咧，所得到呢种嘅果报。嗱，咁啊，其次咧就用香啦。嗱，咁啊，用香咧就我哋一般啊点嘅香啦。嗱，咁啊，有啲人咧，我都要纠正一下嘅。咁啊，无论咧系男女，应该系嗰啲阿婆比较多啲啦。咁啊，个烧香咧，佢就唔系嗰个几多支嘅，佢成扎嘅。咁啊，呢种情况咧，我好多地方都见到。咁啊，其实我哋烧香咧，就最紧要咧，就要买啲好啲嘅香，吓唔需要咧系成扎嘅。实际上咧系一支。至到咧，最多系三支咧，咁就可以啦。因为一支系代表一心啊，三支咧就系代表三宝。咁我哋一心上香来到啊，系尊敬三宝咧，已经系足以噶啦。啊，就唔好得贪平啊，买嗰啲咧所谓全无香气噶，好似俾个木糠咁啊做成嗰啲啊。咁你烧一大扎，咁啊何苦咧？都不如将嗰啲钱咧，你本来可以买一扎嘅，你就系买半扎啊，或者买四分一咧，稍微买得好啲嘅，咁啊表示你对菩萨咧嘅虔诚。嗱，咁啊，如果呢个人因中买香嚟到供养佛菩萨咧，咁你生生世世啊！这个身没这个垢秽啊，或者臭狐啊，咁啊身有这个莲花的香气，所谓如是因呢就如是果啦。那咁啊其次就是灯，那灯呢旧时啊所谓若干年前啦，固然没有电灯啦，连火水灯都没有的，咁啊多部分都是点油灯。油都冇今日嗰啲咁靓嘅油啊，点嗰啲彩油咧都好撇嘅，撇塌塌嘅，都冇今日嗰啲油得咁清咁靓噶喎。嗱，咁啊，所以我哋用灯咧嚟嘅供佛咧，今日就最好啦。 你可以用新鮮的生油来点油灯，就或者呢你屋几细啊，点啲油灯咧，惊佢有火烟咧，你又可以点电灯，因为我哋所主要嗰啲就采取呢个光明，凡系供养佛嘅地方咧，咁啊都要咧系光光明明，咁啊代表乜咧？光就能破暗啊，就系、是、代表呢个智慧光能破呢个烦恼嘅黑暗。这个地方即使是千年暗，但我们这一秒钟点着盏灯呢，那么一千年的黑暗呢都会这一盏灯一着就没了的了。就譬如我们的烦恼啊，所谓无论几深几厚，只要我们有一念的智慧光普照呢，那些烦恼的黑暗就通通都没了啊。嗱，咁我哋因中如果系点灯供佛、油灯，就或者咧系电灯啊，总之令到有佛像嘅地方都光明普照嘅话咧，咁啊以此燃灯之恩，咁啊你生生世世啊就眼目清明，啊绝对唔会盲眼啊，唔会近视啊，咁啊你揸车啦、啊。一睇都睇到几多里路远嘅，咁啊肯定睇得清清楚楚，就唔会只眼咧系有毛病。所谓仲进一步嘅修行咧，仲开呢个智慧眼。嗱，咁啊第四咧就系、是、属于啦呢个图，点样叫做图咧？图就即系茶，好似油油咁啊。嗱，咁啊，印度啊，同埋呢个小城国家咧，我哋嘅上香油咧，佢就或者咧俾啲金啊嚟咧贴喺嗰个墙，啊，就或者咧有啲香膠啊，咁啊响嗰埲墙嗰处都油一下，咁啊叫做涂。咁啊，但系响我哋中国啊、台湾啊、香港啊、星马呢啲大乘佛教个国家咧。咁啊，根本就呢件事就唔系几兴啦。咁啊，我哋建筑嘅时候已经油得靓靓啦，扫得嗰啲灰水啦，好靓。咁啊，如果你随随便便啊，咁你又涂一下，我又涂一下啦，咁啊变成咧唔系几美观。所以呢个涂咧，在我哋呢个中国大乘佛教咧，就唔系几流行啊。咁啊，第五咧就系、是、果。嗱，果咧就生果啦，嗱咁咪一定咧要人食噶，即系如果你话我哋嘅人都唔食噶啦，咁你我哋供佛做乜？啊，所以呢一点咧，大家又要清楚啲，嗱，一定咧要人可以食嘅，人咧系买嚟食嘅，咁啊人都可以食得啦，咁你就可以我嚟咧系供佛啦。咁如果我哋因中以呢个果实啊嚟到供养佛菩萨，日后咧你会得到所谓菩提果、智慧果，咁啊无论如何，即使啊未开悟咧，你都生生世世啊有呢个好嘅福报之果啊。嗱，第四咧就系音乐，音乐好似我哋家下念佛之前有个念佛计啦。咁啊，念观音菩萨之前有个念佛计啦，所谓观音菩萨妙难酬，清净庄严累劫修，呢啲都系赞叹观音菩萨。咁啊，我哋咧嗰啲音乐，所谓钟鼓啦、木鱼啦、当当咧、查查啦，咁啊，亦都可以做成呢个歌谱咧，嚟到去咧系赞叹。嗱，呢啲都系咧用呢个音乐咧。嚟到落去赞叹观音菩萨，同时亦都加以咧自己咧去唱诵。嗱，咁咧如果你因中啊，常常都系用呢个音乐或者呢个口嚟到赞叹观音菩萨啊，咁你生生世世咧喉咙清澈，咁啊音声清楚。而且得到辩才无碍啊！ 嗱，咁呢啲就如是啦，就如是果。嗱，咁啊，通常咧就系用呢个六种供养嚟嘅供养咧，系观音菩萨。嗱，咁啊，最后咧，我亦都有一个问题。嗱，有好多人咧，佢屋企咧就满天神佛噶，乜都有嘅，又有齐天大圣啊。又有系，总之讲唔出咁多啦。啊，咁佢亦都咧有一尊观音菩萨，就或者一尊佛像。咁佢供养嗰阵时咧，佢就未必系用呢个花香灯烛果蚵，佢有阵时用够咧肥肥个猪肉啦，啊或者咧斩够烧肉啦，咁啊或者咧有乜嘢咧所谓好日子咧，佢就劏只鸡去拜下。嗱，咁啊呢啲咧。就是属于啊神佛咧就不分，我已经讲过观音菩萨咧就最慈悲嘅，所谓以大慈大悲咧名于时。咁啊，既然大慈大悲啦，当然就唔会杀生啦，佢度众生、扶持众生都来不及啦，佢边处会伤害众生咧？嗱，咁啊，如果我哋用肉。嚟到去供养菩萨啦，就等于咧系杀生嘅。你以杀害之心嚟到去供养菩萨咧，就违背菩萨啦。呢个大慈悲，咁你就点样可以得到菩萨啊？呢种嘅加倍咧，咁啊，因此呢一点咧，我哋一个标准啊，所谓真正信佛嘅佛教徒。我哋应该咧呢一点咧系好注意，所以行愿品里边讲咧，佢话诸供养中就发供养罪啊。我哋财物供养，而刚才六种都系要用钱买嘅。嗱，咁啊最紧要就发供养，发供养咧就系我哋如发嘅行持。嗱，观音菩萨叫我哋食斋最好啦，咁我哋听话食斋。啊、观音菩萨叫我哋，如果你想有感应嘅咧，满你个愿嘅咧，你最好就持大悲咒，啊念普门品，念观音菩萨。咁、啊、我哋听听话话咁啦，如观音菩萨所教，咁啊去念普门品，持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咁又佢哋用法咧嚟嘅供养，系绝对咧系唔可以啊，系用。这个肉类呢来的供养观音菩萨，因为《梵网经》里面讲啊，他说富食肉者断大慈悲的佛性种子啊，一切众生都见而舍去，是故一切众生肉不得食，若故食者梵轻救罪啊。啊，他就说呢，食肉的人断咗呢个大慈悲心，亦都断咗呢个佛性嘅种子啊！所谓成佛就无望啦，所以一切叫众生啦，睇见你都系一个恶人，系一个罪人啦，佢都会离开你嘅。所以一切众生嘅修行者咧，系不得食，咁啊更加唔可以咧用嚟啊系供观音菩萨。嗱，唔单话我哋信佛如此啊，实际上咧，我哋读呢个儒家孔老夫子嘅书咧，佢都有咁样嘅讲法。佢话见其生就不忍见其死啊，咁闻其声就不忍食其肉。使君子远刨除啊，刨除就即系厨房啦。我哋一见到佢嘅生，就系唔忍心见到佢死。听闻佢被杀嘅时候发出嗰啲咁嘅音声咧，我哋就唔忍心食佢嘅肉。嗱，咁啊有一种咧好大条嘅鱼，相信大家都听过啦，嗰个龙趸啊，相信好多人咧都会食过。嗱，我曾经放生咧，放过一条系280斤，香港啊现买啦，即系当行价啦，唔系话剁开嚟卖噶，唔系零售，行价都15000蚊，即系为呢处咧都要咧5000扣钱噶啦，为呢处嘅银子啊。咁啊呢条鱼咁大啦， 你話劏啊，真係好難劏啊，亦都一個人都買唔曬啦。佢要出一張紅紙咧，寫明某年某月某日劏呢個龍等，你哋邊個中意咧？快啲嚟 order 啦！啊，要將佢哋分開賣嘅，一個人點食啫？一家人都食唔曬咧，280斤喎、哦、啊！咁啊，個劏嗰陣時咧，我哋都見過好多次，親眼見到，未必咁大，都有100斤。嗱，咁啊100斤啊，你唔通用隻手撳住個湯，咁樣嗰張刀一刀啊，佢痛噶嘛，嗰、那個尾一發咗，你個手就會腫噶啦。咁啊，所以佢條湯咧，我真係見到噶，佢就將我劈喺地下。咁啊，佢初心咪跳啦，等到佢跳到唔跳唔喐啦，咁就攞個斧頭啊，喺個斧頭咧，就喺嗰個魚嗰、那個腮嗰度、那個頸嗰度咧，咁咪一斧頭劈落去。但是由於佢過100斤重就好粗嗰個身，一斧頭都劈唔斷個頭，咁就劈咗一半到中間個魚骨嗰度。咁呢條魚當然好痛啦，痛咪又跳啦。其實你越痛就咪越辛苦，越跳啦就當然係越痛啦。咁啊等佢跳咗兩跳咧，你就忍唔住啊，啲有少少啦，受唔了啦，佢都唔喐得噶啦。咁你唔喐啦嘛，唔喐得佢就再繼續啊。第高个斧头，咁啊，当然最好就劈得中啦，劈唔中仲惨啊！劈中咧，响个个旧嘅伤口咧，再嚟一斧头，咁啊，呢个鱼头嗰条中间嘅骨都断咗啦，个头甩咗啦，等于话佢死咗啦，咁先就可以将佢呢个身咧捧上个砧板，同埋慢慢劏。咁咧，我哋未见过咧，食嗰阵时啊，都唔觉得嘅。真的，如果你見我呢種咁樣啊，所謂屠宰生靈嗰種嘅環境咧，我哋真係啊最好啊唔好咧食肉，真係你要生起一種慈悲心啊，憐憫人類，亦都憐憫啊呢個眾生。所以古德講啊，佢話我若眾生肉，明樹就睇不樹。原同一体性都只是别形区啊，只不过咧每一个人做嘅业唔同，我哋系做人，佢堕落做鱼做畜生，俾我哋杀，俾我哋食。但系如果我哋将我换一个身份，换一个地位，我系鱼，佢系人，咁我俾人劏嘅时候啊，又有咩感想呢？而且杀生啊，系最冤恨嘅。因为我就可以问一句，假使如果佢系心足，佢系愿意俾你劏嘅咧，啊咁你都唔怕劏。其实咧，我哋劏任何一种动物，佢都走嘅，佢都避嘅，只不过佢走我哋唔过啦，冇我哋咁叻啦，冇我哋呢个智商咁聪明，就俾我哋捉住嚟劏。咁佢一定含恨在心啊！咁啊，因此咧就变成咧世界有打仗啊，呢啲咧都系啊多生多劫嗰啲畜生嗰啲冤魂啊，系投胎咧再嚟咧发动呢个战争咧，变成咧嗰啲当初啊劏猪杀鸭嘅人咧就被害啦啊！所以话千百年来碗里羹啊！个冤心如海，就恨难平。你欲知世上刀兵劫啊，都但听屠门夜半声啊。所以我哋千百年来呢个碗里边，觉得好嘅饮食咧，凡系肉类啊，你都系杀生。呢、这个冤恨啊，深度咧，好似个大海啊。所以你欲知世上有呢个刀兵劫啊。你走过呢个屠宰之门，睇下嗰啲猪啊、牛啊被杀嘅时候咧，所发出咧嗰种嘅凄惨嘅音声，咁我哋咧就知道啦。咁啊，所以我哋咧唔想有呢个刀兵打仗个灾难咧降临到自己身上，唔想有嗰种咧所谓治唔好嘅疾病啦。降临自己身上，咁啊最好呢，你就种呢个不食肉嘅善因。咁啊，以此个善因咧， 就肯定咧就唔会咧就感到啊呢种咧个恶报啦。所以呢一点咧系真系好重要噶，希望大家咧生起一个信心啊。所以《楞严经》佢里边讲啦，佢话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杀，则不随其生死相续啊。佢语修三昧就本出尘劳啊，但系如果杀心不除，都尘不可出啊。佢话仲有多至禅定现前，即如果唔断杀心啦，咁啊堕落做乜啊？堕落做鬼啊！啊，咁啊，相信大家都唔想做鬼啦。啊，如果唔想做鬼咧，最得闲就想做翻个人啦。咁你就真系要啦，尽量啦。要戒杀，仲要放生，咁就保证啊，系益寿延年，系长福长寿。嗱，咁啊，所以我哋供养观音菩萨啦，咁啊就一定啊，就系要以呢个慈悲心，用呢个六种嘅供养，所谓花香灯蒲果果，咁嚟供养观音菩萨啦。就是属于呢是最好的，是属于呢最和平的，一定呢是蒙这个佛菩萨的加庇。那我们一个人既然有这样的善根，有这样好的因缘，我就学佛，起初是归三宝，我们进一步就受持五戒啊，又能够相信观音菩萨，咁啊，清莲观世音菩萨名或者受持读诵普门品，系一件啦好有善根，系好大功德嘅事。咁啊，因此我哋就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啊！咁啊，去杀生咧，嚟到损咗自己嘅呢个善心，断咗自己咧呢个善根。假如啊，你又念观音菩萨又杀生的话呢，那就变成呢就跟观音菩萨就有缘就无份，不容易蒙观音菩萨的加庇。那为什么有缘无份呢？那刚才有一个傻仔，他也不是很有钱的，他有一天走到半路呢，看见有一个袋，是一个布袋，细细个，但他执完一看呢，里面呢有过百个嗰啲金饼啊，嗰啲金仔啊。嗱，咁如果系精嘅咧，睇下左右冇人啊，咁啊快啲走人啦，阿芬啊慢慢数都唔迟啊。啊，咁佢就搬呢个头咧，佢傻傻地咧，咁啊企喺度数，佢又唔走啊。但系佢又唔系话老实，唔要啊，佢要啊，不过佢唔识得咧走人。啊，咁啊冇几耐咧。这个遗失了一代金仔的人呢，他就回转头了，他知道呢曾经经过哪一条路，他们只是向旧路走回转头找呢，一找呢看见这个傻仔站在那里数那些金饼，当然他一手就拿回了，是我的数得出多少个，他说得出里面有多少，是什么样子他都说得出，证明他不是骗的，咁啊，呢个傻仔就冇法子唔俾佢攞翻咯。嗱，咁又系咪有咁一个缘执到啲金饼，但系佢冇咁个份咧，佢享受啊？嗱，我哋信仰观音菩萨都系一样啊。既然有缘，我哋最好都要有份，有咁样嘅善缘，信仰观音菩萨，我哋应该咧就希望得。到咧菩萨嘅加庇咧嚟到扶持自己，嗱咁啊，所以呢个观音诞期间咧，咁啊讲普门品咧，就应该好应景嘅。嗱咁啊，大家有缘咧，坐呢个观音菩萨宝诞嘅前后啊，嚟到听此一部普门品，应该咧就好有缘。嗱咁啊，如果再加上精进，而我所讲咧。除了受持读诵之外啊，你仲好好地咧，只系用呢个六种供养，唔好杀生，唔 唔好食肉，唔好用呢个肉类啊来到啦吓、啊、供养观音菩萨啦、啊，咁就保证啊系蒙呢个大士嘅慈悲加倍啦感应，因为人命无常，系过于山水啊。所谓今日虽全都明亦难保，所以我哋丛林里边咧上晚点啦，咁啊最后绕完佛啦，翻嚟咧跪低啊念咗呢个法愿文之后咧，佢有几句话，佢话时日已过，都明亦除减啊，嗱咁啊好明白啦，今日过咗啦，我哋就减咗日噶啦，啊虽然。今日呢就是农历九月十九，出年都有，但是出年呢就变成马骝年，就不是羊年了。那等于说呢，羊年的九月十九呢永远不可以时光倒流，没得追返的了。再过几个钟头呢就没了这个羊年的九月十九啊。你就等于话少咗一日个命噶啦，佢话命亦除减啊。譬如乜呢？好似嗰啲鱼塘里边养鱼啊，咁啊只系咧日日嗰啲太阳晒嗰啲水蒸发，但系冇落雨，又冇新鲜嘅坑水嘅补充啊。嗰啲水日日咁啊少，咁你话嗰啲鱼啊冇咗啲水，仲有乜嘢快乐？咁啊死定啦，冇水就。所以到呢个时候，呢、这个韦罗师傅咧自己一个人念啦，佢就念大众两个字啊，仲恐怕你唔留心啊，所以佢特别咧喺个众字嘅地方咧用力啊，咁啊敲一下磬，就算你瞓觉啊，喺度跪喺度瞓觉啊，打妄想啊，你都听到嗰下磬一响咧，你个人都提起精神。佢话大众啊，做乜呢？你要当行精进啦，去念佛，去修行，好似乜啊？好似你如垢头然啊！我哋嘅头上咧、头发咧，俾火烧着。咁啊，如果唔淋熄佢咧，呢个脑一烧咪坏晒，就算唔死都变咗残废啦。所以我哋咧，时日已过，命亦除减啊！呢个光阴之迅速，我哋要争取啊！好似。那些火烧我们的头发，这么要快快脆脆去救熄它，所以说淡念无常，神勿放人、啊、这几句话呢很有心意，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光阴，有缘呢亲近观音菩萨，有这样的善根，我们应该呢是要念观音菩萨，还要照这个观音菩萨、啊、所说去行持，唔好咧杀生食肉，尽量咧以菩萨嘅慈悲咧嚟到符合自己嘅慈悲，亦都以自己嘅慈悲咧系符合菩萨嘅慈悲啊，咁先至可以感应道家，就有求必应。所以此处话，如果有个女人咧，佢冇男仔啊，咁啊想得一个男仔啦。你就要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啦，咁啊就观世音菩萨慈悲加倍，你就会生一个咧系有福德，亦都有智慧嘅男仔。嗱，如果冇福，咁就冇得享喎。如果冇智慧咧，就傻仔一名，白痴，或者即使佢聪明咧，佢都邪知邪见，不信因果。为非作歹，嗱咁呢啲咁都系聪明人做出嚟噶，你冇啲头脑聪明啦，唔可以为非作歹噶。咁所以即使咧佢聪明唔系白痴啊，但系佢都为非作歹，唔系做一个好人，系邪知邪见。所以我哋如果念观音菩萨啦，所得到嘅男孩子啊，有福报，有得享受，有智慧咧，聪明伶俐啊，深信因果，明白事理，咁啊当然最好啦。嗱，咁啊从前呢、这个京东啊，有一位姓刘嘅叫做刘世龙，咁啊佢系冇仔，后来佢发心咧。受持读诵普门品咧，系12000卷， 咁啊，后来结果咧，佢得到一个仔啦。嗱，咁啊，从前咧有一对夫妇，佢当然系冇仔啦。嗱，咁啊，佢都算系诚心，佢就知得咧响观音菩萨嗰个地方咧去求。咁啊，日夜咁啊拜观音菩萨，念观音菩萨。咁啊，有一晚咧，咁啊呢个女人咧就发个梦啊，咁啊梦到观音菩萨咧。就用一个盆，咁啊装住一个细路仔咧，咁啊送俾佢，咁啊佢就正在准备咧去接咧，但系突然间咧有一只牛啊出现，咁啊将佢一冲就变成甩咗手，咁啊个细路仔咧咁啊就跌咗啦，咁啊因此咧佢就得唔到呢个细路仔啦。咁后来佢醒咗之后咧，以为发梦咧，就系冇咁嘅事。点解知佢冇几耐咧，佢就怀孕啦？怀孕咧真系咧生个仔，但系生出嚟之后咧，冇几耐咧，呢、这个仔系死咗啦。所谓白怀孕一场。咁啊，点解咧？因为佢两夫妇平生啊，佢最中意食牛扒，吓最中意食 steak 啊。食牛肉啊，咁啊，所以咧佢就冇仔啦。啊，就算观音菩萨啦，咁啊就喺梦中用个盘啦，送个仔俾佢，嗰只牛都唔忿气啊，咁走嚟一冲，咁啊冲散咗佢接唔到，跌咗个细路仔。嗱，咁佢因此个两公婆从今以后咧，佢就戒食牛肉，佢从今以后咧就唔食牛肉啦。啊，同时亦都咧恳切咁咧念观音菩萨。嗱，咁冇几耐咧，啊，佢果然咧佢就生个仔，生个仔咧，咁呢个仔当然冇事啦。呢个仔啊，当然系由呢个念观音菩萨名念得至诚，而且咧系戒杀放生，所以呢个仔咧得以保存，养大咗咧仲精乖伶俐啊，聪明。有智慧，所以如果边一个啊属于咧，如果冇呢个男孩子嘅，咁你就照呢一番话咧去做，咁啊菩萨一定咧系加被啊，千万咧唔好食牛肉啊，千万咧唔好杀生，仲要狠切咧去念。佢话切欲求女啊，就变生端正有相之女，叔直得本，就众人爱敬。啊，咁啊呢一段文咧就求女啦。嗱，求女咧就系话有啲人咧已经有咗男丁，可能唔止一个、两个、三个。咁啊，但始终咧都系偏于一边啦。咁啊，有男丁就冇女仔，咁只系等于话咧，只有攞人哋啲女啊。就自己冇个女俾翻人，咁啊好似唔系几公平啦，咁所以佢咧就好想咧就有个女咯，嗱咁你亦都系啦吓，要好好地咧念观音菩萨，啊咁菩萨嘅加被咧，你就会生出一位啊，所谓端正有相之女，嗱端正咧就系五官嘅行为咧。是端正，有相呢就属于呢所谓这个外表这个相貌呢是端庄形状，不是轻浮。那么如果端正而没有这个相呢，人家不会爱敬，如果单是有相而不端正呢，就属于邪你邪气嘅咧，咁啊人对佢一定系轻贱，所以为女子者咧，最好五官又要端正，而呢个相咧，亦系啊有福报嘅相。嗱，咁你欲想生一个啊，所谓相又端正啊，又系叔直得本嘅咧，咁你就只有咧念观音菩萨。咁啊，期望观音菩萨呢个加被，嗱咁啊呢个咧就系属于啊从呢个世俗呢一方面咧嚟到讲嘅， 咁如果从呢个佛法嚟到佢所讲嘅咧，呢、这个男就表智慧，女咧咁就比较文静咧，女人就文静啲嘅点多吓，冇男人咁粗噶啦。咁啊，男人就比较粗犷啲，女子就文静啊，文静就代表禅定。嗱，咁啊有智慧又有禅定啊，咁啊呢个人咧。如此修行，日后咧就肯定所谓成佛啊，系两足尊。如果有慧无定，就属于呢个狂慧啊；如果有定无慧咧，就属于呢个愚痴。咁啊，所以我哋咧欲想得到呢个智慧之男，得到呢个禅定之女啊。我哋一定啦，要信仰观世音菩萨。我哋一心一意依菩萨嘅教导去修行，就可以断烦恼而得智慧啊！可以除去呢个散乱心咧，而得禅定。呢种系依呢个佛法呢方面咧嚟到讲嘅，相信大家都中意啊，系有智慧有禅定。咁你就只有咧系念观音菩萨啦。他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佢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就福不唐捐。是故众生皆应受持就观世音菩萨名号。嗱，呢一段文咧就系总结。上来呢，既然求男得男，求女得女啊，或者求呢个智慧男，呢、这个禅定女啊，都得到嘅话呢，呢啲完全都系菩萨啊嗰种嘅神通妙力之所加持。我哋如果念观音菩萨，肯定能满我哋所愿啊，所谓功不唐捐啊。佢话无尽意。咁啊，佛呢要同无尽意菩萨讲话，咁啊亦都同我哋啲众生讲话。只不过无尽意菩萨呢度代表我哋啲众生咧，请问佛，所以佛呢要同无尽意菩萨讲话啦。佢就首先啊叫佢一声，佢话无尽意啊，个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咁啊观音菩萨大慈悲。就是有如是上来那种的妙力，所谓无男令他得男，求女的就令他得女，因为观音菩萨呢就是大慈大悲呢是出名。你既然一心一意念菩萨名，众土门品，而又以这个六种供养至诚恳切恭敬礼拜，咁啊的而且确啦，系有求就必定系有应啦。佢话有如是咧嘅神通妙力，佢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就福不唐捐啦。佢话假如有众生，即系有任何人啦，能够恭敬又能够至诚咁样礼拜，嗱呢四个字咧。亦是全段文最重要的，恭敬就不会散漫。如果是恭敬去礼拜呢，我们就除去这个骄傲心，除去这个轻慢心。既然又没有这个散乱心，又除去这个轻慢骄傲心，那来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呢，有求就必应啊，所以话福不唐捐，你所得嘅福咧唔会白白啦浪费嘅。所谓如是因，系感到呢个如是嘅果报系绝对嘅。观音菩萨咧唔会有妄语，而诸佛菩萨赞叹观音菩萨嘅大慈悲啦，亦都系真实，唔会咧。欺狂我哋嘅众生，所以我哋啲众生咧对佛所赞叹，以及对观音菩萨本具嘅大慈悲咧，我哋要生起一个 正信，不要呢有半点的疑惑，那就叫做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就福不同捐。是故众生就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啊。那咁啊，以是上文呢，所谓求男得男，求女得女，系显示观世音菩萨啊嗰种大慈悲呢嘅妙力。因此我哋为着啊，要多谢菩萨嘅慈悲加庇之故，我哋真系呢要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啦。所谓一恭敬一礼拜咧，呢个福都唔会咧系浪费嘅。咁啊，以是之故咧，我哋一切众生都皆应嗱呢两个字亦好紧要噶，就系话皆咧就冚唪唥，应咧就系应当做乜咧？要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不要呢忘记。实在念观音菩萨很容易的，是人都可以念的了，绝对不用拜三年师的。就是问题呢，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愿？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你有这样的心愿，那么就肯定呢你会得到菩萨呢这个加庇。因为如同头先所讲啊，所谓人命无常，就过于山水啊，今日虽存真明亦难保。咁我哋呢个人命既然咁脆弱，所以我哋应该呢要争取呢个时间，尽此一生呢得到解脱。所以话人命无常，就是呼吸间，呼吸一停，转眼就是来世的了。就好像什么呢？就眼观红日就落西山了，我们看见那个太阳圆淡的这样光光猛猛向着这个西方呢，慢慢落到这个水大海的水平线呢，再落就没有了，变成黑夜了。咁我哋嘅人命都系一样啊，好脆弱，如同呢个太阳落西一样。佢话此生不向今生道啊，如果我哋眼前呢个身体啊，呢个肉体咧，唔向呢个今生道脱，咁你就更向何生就道此生啊？有咁嘅因缘，听闻佛法，知道观音菩萨嘅慈悲妙力加倍不可思议，我哋都唔好好地嘅念观音菩萨啊，期望此生得道，你仲等到边一生啊？佢求得道咧，嗱咁所以昔日咧，佛在世嘅时候啊，咁啊有一个劏牛嘅人，咁啊佢哋养到一千只牛。咁應該都幾富有㗎喇，由於今日嘅價值嚟講都唔簡單啦。如果你有一千隻牛呢，都係一筆大財產嚟㗎。咁佢就唔係賣俾人㗎喎，佢養到肥肥呢，佢就自己劏，佢唔賣原隻，佢哋一定要自己劏咗呢先至呢拎去賣。咁佢就無所謂邊一隻啦，亦都無所謂排班啦。总之呢嗰日行到个牛棚里面，那个牛栏里面呢，咁啊捉到边隻就边隻唔好彩啦。咁佢一共呢已经劏咗500隻㗎啦。即係500人年几咁长嘅时间呢，喺日劏一隻去买呢，就劏咗500隻。咁啊剩返500隻啦，剩返一半呢。其实照常情来讲呢，他一千只牛，大家你望我，我望你，日日这样企喺度，有讲有笑，他们那班人是吧。咁如果少了500隻呢，如果他懂性好像我们人类这样呢，如果一千个人少了500个朋友呢，我们都觉得好像很悲伤。但是他呢不是，他少了500个同伴，即是少了一半了。佢其他嗰500隻就未曾劏㗎啦，咁佢仍然啊，咁啊搵个牛角，你又叫下我，我又碰下你，咁啊大家呢 仲好快活咧，响船嚟玩，蹦蹦跳跳。咁啊，啱啱佛咧，每日啊入城托钵乞食，咁啊路经呢个牛栏啊，佛咧知道呢件事，原来一千只已经俾人啦吓捉咗五百只嘅汤噶啦，等于话唔使几耐就轮到自己噶啦。咁实际上有咩嘢好心机啊，蹦蹦跳啊嚟到玩呢？咁啊，所以佛当时呢就同佢嗰啲弟子讲啦，佢话呢个牛嘅如是，佢个伴侣已经呢都唔见咗一半啦，已经系苦恼噶啦，啊佢应该要过悟啊，但系佢都仲唔过悟。全无一种呢所谓伤心难过，仲响处嚟反。佢话我哋嘅人都系一样啊，所谓人命无常，在呼吸间。如果啊仲唔争取时间去倒脱，我哋嘅如痴啊同呢五百只未死嘅牛啊，呢、这个如痴呢是一样啊，那么所以我们呢有机会信佛，又皈依，又受持五戒，亦都识得这个大慈悲的观音法门，那我们无论呢诵普门品，或者呢持大悲咒，或者念观世音菩萨都得，那么我们应该呢要尽此一报身，以有限这个生命的光阴啊，就去念这个无限的观音菩萨，以这个有限的时间啊，我们就要修这个无限的福业啊，所谓一失人生都万劫不复，我们呢不要错过，不要呢空过这个光阴。所以说事故众生都皆应受持是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今无尽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复进行供养、饮食、衣服和具衣裳，于以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否？堪无尽意言甚多世尊佛言，他若复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是人福呢就正等无异啊，于百千万亿劫就不可穷尽。嗱，咁啊呢一段经文呢就是说我们只是念一尊观音菩萨的圣号，就是与有一个人他受持清念六十亿恒河沙菩萨的名字，而且还恭敬四时供养，他这个功德是一样，是无分彼此。咁就显示观世音菩萨啦，系古佛再来，系日后咧后补佛位，阿弥陀佛咧上半夜入灭啦，咁啊观音菩萨咧下半夜成道，系主持呢个极乐世界。所以我哋咧念阿弥陀佛固然可以发愿往生啊，我哋念观音菩萨亦都可以发愿往生。咁啊，显示观音菩萨咧嗰种嘅大慈悲。嗱，咁我在此咧，咁啊，亦都纠正大家咧一种咧唔系几好嘅习惯。嗱，我哋咧好多人啊，佢啊请菩萨啦，咁啊或者你信佛啊，屋企咁啊有地方啊请尊佛像，或者请一尊咧观音菩萨供养。是一件最好的事。如果你说这句话呢，你就不可以说我去买一个观音菩萨，我去买一个佛像， 咁啊，呢啲咧就有呢个鱼病啦，亦都对诸佛菩萨咧系唔尊敬。嗱，咁我哋咧身为一个标准嘅正信佛教徒，我哋应该话咧啊，我今日咧或者想去嗰啲公司睇下，请一尊佛像啊，或者咧请一尊观音菩萨嚟到供养，咁样讲咧。就是对菩萨啊，是莫大的尊敬啊！你只要讲一句请菩萨供养啫，你都已经消业障啊，而增福慧。咁啊，千万唔好话啦，我去买一个佛像啊，买一个菩萨像。咁啊，如果嗰啲唔系信佛嘅人听到你咁样讲咧，真系对佛教咧想信仰啊，生起个信心咧，几难啊！因为你自己教徒都对菩萨对诸佛唔尊敬，你又怎样去教化人呢？所以我们这个口头禅啊，就应该说我是信佛，我想请一尊佛像，是任何佛像啦，释迦佛、弥勒佛都得，我请一尊菩萨，是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地藏菩萨，这样呢你就对这个三宝这个口业是尊敬，你的身业你的心业都尊敬，而是三业尊敬虔诚供养三宝啊，就自然是消灾障而吉祥了。那么这一点呢，相信大家一听呢都应该是明白，我们要讲请，不要讲话去买，要讲一尊，不要说一个，相信大家呢好清楚呢个意思。嗱，咁啊，现在佛呢又同无尽意菩萨讲咯，佢话无尽意，佢话观世音菩萨啊，除咗上来所谓意求都能够满众生愿啊，咁啊说明菩萨有好大嘅神通妙力。我哋对菩萨呢应该呢是恭敬呢受持，福不唐捐。那么点解呀？所以佛话佢话若有人，佢话若果呢有一个人，无论是善男子亦都包括善女人啦，任何一个人都得，那个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那我哋先讲恒河沙，咁我咧就啱啱咧去印度朝圣翻嚟，大概系三四日啫，就嚟呢处讲经啦。咁啊，当然系向往于呢个恒河啦。嗱，咁啊，照佛经讲咧，恒河啊，就叫做天堂来，佢个来源咧就响呢个喜马拉雅山，从呢个山顶流落。咁啊，到印度咧，都经过一个千里的了，但是那个阔度呢当然不是处处啦，很多地方呢都有四十里那么阔的。那么那些河水呢就是说清啦，那些河那些沙又细到呢好像啲面粉那样的。如果以这个印度的风俗，亦名佢就福生河啊，点会就福生河呢？如果你有乜嘢灾难，有乜嘢嗰啲唔开心嘅事呢，普通话即系倒霉啦，运程唔好啦，咁你去恒河冲盆凉咧，嗰啲福咧就嚟，咁啊嗰啲霉气啊，嗰啲倒霉嘅事咧就会咧随水而去噶啦，咁所以佢就福生河，咁因此到今日咧，我去恒河睇嗰阵时啊，好多嗰啲阿叔阿伯啊，有男有女啊，咁啊都系喺呢个恒河边啦冲凉。一方面就印度系热啦，啊咁啊时时都冲凉啦，可能一日冲几次。咁啊，但系我哋所见到嘅地方咧，咁啊真系唔值得恭维。有啲人攞嚟饮一啖添，我相信啦，我都唔敢饮啦。原来这个恒河啊，我们去参观那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两处呢就是火葬的。但是它的火葬啊，当然不是说现代化啦，很干净啊，没有污染啦， 嗱，咁啊污染都仲系小事啊，佢可能嗰啲柴咧都唔系几够用，咁啊每每咧呢个死尸都未成烧得透啫，咁啊佢索性咧就成嚿啊烧剩嗰啲咧就抌落个恒河，咁啊嗰啲野狗啊，咁就冇得食啊，印度好穷噶咧已经啊，我睇见嗰啲人咧真系好凄凉。尤其啲细路仔，好多饿到咧，就皮包骨嘅，冇啲肉嘅，系一个咯人间啦，好悲惨嘅事。咁啊，人都常常冇得食，当然狗就更加冇得食啦。咁所以嗰啲狗咧，睇见嗰啲人一掉啲死尸落恒河啊，佢就去追，因为狗啊会游水嘅。原则上狗咧游水好叻噶，狗系游水嘅健将嚟噶。咁佢就喺河咁游，咁游到个死尸个地方咧，咁就咬嚟食嘅。咁啊，市面上嗰啲河水咁污染、咁邋遢啊，你唔好话叫我饮啊！我真系连兜我都冇兜过，我坐只船尸咧，咁就观光两边睇下，但系我咧连摸我都冇摸嗰啲水，因为你冇干净水嚟洗手，所以我就冇摸。嗱，咁啊，但系咧，咁啊，恒河沙咧。究竟咧系唔系咁有势咧？咁我都想要研究清楚啦。咁我就叫嗰个领队咧，佢揾一袋翻嚟，都有几斤重。咁啊一睇咧，果然啊，真系嗰啲沙咧，因为有水洗手啦，我就将佢都摸一下，真系幼细到咧，好似啲面粉咁嘅，但系就好黑嘅，可能咧几千年来啊，咁啊都系咁样焚化嗰啲死尸咧，抌落个河咧。变咗嗰个地方嗰啲沙，可能唔系成条恒河，系嗰个地方。咁啊，嗰啲沙受到污染，咪黑色嘅。咁啊，但我为咗不枉此行做个纪念咧，我就叫个领队你同我搵个胶袋咧，咁啊装个两三斤。啊，咁啊啲胶袋就唔怕穿底啊，搵两个，咁啊好稳阵啊，咁啊打咗个裂，咁啊挤喺嗰啲行李嗰度咧，拎翻嚟。咁佢哋话法师咁邋遢，你都要。我话翻去，我哋咪洗干净佢啦。咁我拎翻去咧，用咗一樽嗰啲漂白水，吓咁啊漂过佢，漂佢咧再用咧，真系十几二十次啊水喉水咧，咁啊冲一次又一次，洗一次又一次，啊咁啊漂过洗过咧，好靓啊，系金黄色嘅，啊咁啊证明佢污染啦。嗱，咁啊，既然洗得咁干净啦，就唔怕啦。咁我就揾个樽咧装住，咁啊作为一种纪念。呢啲就恒河沙。嗱，咁啊，佛个讲堂咧就离恒河冇几远嘅，所以佛讲经啊，每每讲到逢系呢个数量多嘅咧，佢都系用呢个恒河嘅沙咧嚟到做个譬喻。唔好话成条恒河咁长咁阔。嗰啲沙你數唔掂咧，你就真系揦一揸啫，你都冇话啲數掂，因为佢幼细到如面粉咁啊，真系啊，咁啊数量就好多。嗱，咁啊现在话咧62亿就唔系一条两条嘅恒河沙，而系段亿计嘅，亦都唔系1亿，咁啊有62亿。咁多条嘅恒河沙，咁啊一粒沙咧就当一尊菩萨。嗱，咁啊当然咧，佢所念啊呢个人受持啊，所念个菩萨咧真系多到咧数唔出啦。佢唔单话受持读诵清念菩萨名啊，佢仲服尽型供养，尽型咧即系尽此一生。啊！如果我有80岁，我就做到80岁；我有70岁，我就系供养咧到70岁。咁啊，佢哋尽形寿咧嚟到供养。咁啊，供养啲乜嘢啊？嗱，咁啊，下边咧就举出4种：嗱，饮食啦、衣服啦、卧具啦、衣养啦。嗱，咁啊，点解用呢啲供养菩萨咧？嗱，菩萨。同埋阿罗汉，佢虽然从呢个法身呢方面咧，佢系断烦恼，但系佢仍然咧未曾入灭以前啊，咁啊仍有咧呢个应化身。 仲系有呢个肉体同我哋一样，咁啊，所以咧仍然咧要有饮食咧去支持，咁啊要着呢个衣服嚟遮我哋嘅羞耻啊，咁啊瞓嗰阵时咧要有一个卧具，卧具就我哋家拜佛嗰个具啊，个卧具，咁啊有咩嘢病痛咧，亦都要呢个医药。嗱，咁啊我哋如果啊，是用这个饮食衣服和具之药供养三宝，供养出家人呢，都是一件呢好的结缘，亦都是一件呢是求福的事。因为你如是供养出家人，令他呢所谓得到这个生活安定，那么一心一意呢去做这个弘扬佛法的事。佛法得以弘扬啊，都是十方的信众呢所谓财供养财布施，所以我们的法师呢做一切的如法佛事啊，就是以法呢来的布施去答谢呢你们这个财布施啊。那么现在呢佛就问这个无尽意啦，他说于以意云何啊，他说在你的心里面你是有什么想法呢，即是这个人他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这么多个菩萨名字，而且尽营受四世供养，当然很大福很大功德，所以说在你这个心意里面说于意云何，你的心意里面说是男子是女人功德多否，咁问呢个无论佢系男子都系善心嘅男子啦，如果系女子都系善心嘅女子啦，佢发咁大嘅心，受持咁多菩萨嘅名字，亦都供养咁多菩萨，咁啊当然属于善人啦。啊，佢话善男子善女人啊，系功德多否？佢呢个功德啊，又多唔多咧？嗱，因为啊。他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所谓受持就广大了，不是受持一尊两尊菩萨，是六十二亿恒河沙这么多个菩萨名字，这个受持就广大了。菩萨罗汉就是人世间的福田，叫做福田僧，是出世的圣人，咁我哋供养佢当然得福无量啊，咁就变成呢个福田亦都广大咯。嗱，我哋尽营受供养，咁呢个时间就好长。供养四时唔系供养一尊菩萨，系供养六十二亿恒河沙咁多个菩萨。咁当然佢所得嘅福嘅亦都好大啦。咁因此佢就问啦，功德多否？呢个功德啊，大唔大啊？系多唔多咧？咁无尽意言得甚多啊！咁无尽意菩萨咧就根据呢个事实嚟到答复啦。佢话世尊啊，当然佢个功德咧系甚多，甚多系好大好大啦。嗱，咁呢处就一段落啦。咁啊，跟住咧，佛咧又讲啦。佢话佛言，即系佛咧教主啊，释迦牟尼佛，咁啊又同无尽意菩萨讲咯。咁啊，若复有人，假设咧又另外有一个人，啊呢一段讲完啦，加讲第二个人，佢只系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佢冇多所谓独孤一味啊，啊净系念观音菩萨啫。嗱，而且佢咧唔系话尽营受。24个小时去念，他说乃至到是一时，即是24个小时里面呢是随便呢是一个时间或者一个钟头，那么这个时间就少了，那么去礼拜或者呢也都供养，那么是二人福啊，两个人的福的功德，那么比较一下咯。佛话佢话正等无二啊，两个人所得嘅功德咧系冇乜分别。嗱，咁啊照如果事实嚟讲咧，就应该有分别。 嗱，咁啊，头先我哋讲过供养六十二亿菩萨，咁啊名字就多啦，六十二亿恒罗沙啊，嗱，咁啊咁多菩萨，我哋都供养佢，呢个福田就好广啦。嗱，进营修嚟供养，咁啊呢个时间亦都好长。咁啊，六十二亿恒罗沙咁多个菩萨，我都用饮食衣服和具衣药嚟供养佢啊！呢、这个供养嘅物质就好多，但系相反嘅咧，呢、这个人只系受持一尊观音菩萨，咁啊变成就名号就好似少咗好多咯，比咗六十二亿恒罗沙少得啊，多到多啦。嗱，咁啊佢个福田。他们亦是观世音菩萨一尊菩萨，而且他这个时间呢只是一个时，那么他礼拜供养呢亦没有他上来讲得那么多，那么照理应该功德没有那么大，那么为什么这句话正等就无疑没什么两样呢？一方面就是显观音菩萨的德，另一方面所谓万法就为心，一切法是由心所变现，我们的心就是平等的，在这个事上来讲，有这个贫富贵贱受扰穷通男女老少各各不同，但我哋个佛性呢，我哋呢个本体啊，我哋呢个心性呢，就系、是、绝对呢系平等，就系、是、冇两样嘅。嗱，咁既然平等冇两样啦，咁你供养六十亿恒河沙菩萨进营受供养，咁与我啊，只系清净观世音菩萨。而且都仲系只系一时礼拜供养啫，就冇乜唔同。因为菩萨就系心中，即系众生啊，心中嘅菩萨；众生呢就系菩萨心中嘅众生。自性呢系冇乜嘢彼此啊。咁啊，所以我哋单系念一尊观世音菩萨。只是呢是一时是恭敬礼拜啊，我们所生这个福德呢跟前来的一位受持六十亿恒罗沙菩萨，而且还是尽营受来四世供养啊，所得的福呢是平等平等啊。啊，固然显菩萨的威神大慈悲不可思议，亦都显示呢佛性是平等啊，是自性的观音，所以你所顶礼呢，你不是真的顶礼外面的观音啊，是顶礼你自己的自性观音，日后你悟道成正觉啊，亦都是正你自己现成呢的观音，不是真的在外面呢是有尊观音菩萨呢入到你那里，而是所证的呢是证你自己本有，因为佛性是平等无两样啊，所以上文虽然念得多供养得多，其实呢语啊只是念一尊观音菩萨，供养一尊观音菩萨，礼拜一尊观音菩萨啦，所得的福德呢是无分彼此的，所以说正等就无疑啊，是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你所得的福报所得这个智慧于百千万亿劫这么长的时间呢都未曾呢有穷尽啊，就等于说呢顶礼观音菩萨受持观音菩萨供养观音菩萨，你所得的福呢真的无穷无尽，那么这么便宜的事我们都不收、啊、如果你说、啊、念什么灵验咒、啊、念什么大部经、啊、那或者我又不识字啦，我不是受中文教育、啊、我是受这个洋教育、啊、你都可以赖、啊、但是南无观世音菩萨、啊、 咁系人都听得到啦，中国人啊，就算系老翻外国人念口簧啦，咁你都识得念啦。好似我哋叫声 good morning， 咁系人都识叫噶啦。啊，我哋唔系外国人嘛，但系你听一次都识噶啦。唔通真系咁都要拜三年先？啊，咁呢个问题咧，就系你有冇咁嘅信心？所以佛法啊，理论广大如海，唯有呢个信心呢可以得入。我哋念观音菩萨，以用信仰观音菩萨，修持读诵呢个普门品，都是我哋一点信心。第二呢，就是我哋要真正觉悟，所谓人命无常，呼吸间啊，我呢几日呢，我日日都会花五分钟呢，我唔会详细睇㗎啦，即係睇下大事亦值得我睇㗎啦，嗰个标题啊，咁我先係睇下内容，唔係我揭纳嗰啲报纸啊，我揭纳，因为我冇咁多时间呢去一段一段睇啦。咁揭到有一张呢，啊，真係啊，你话唔伤心就假㗎，嗰啲卖嗰啲附文啊，嗰啲附文呢就咩老太君啊，老太太啊，行咩嘢功啊咁之类呢，好多唔係好长命啊，有啲係四十零，有啲係五十零，六十零，七十零都好少啊。咁嗱，以我自己为例呢，我真係我都送过一个得童年嘅六十二岁，咁佢就死咗啦。死咗咁啱佢係我徒弟喎，咁冇法子唔帮佢啦。咁我同佢耍正呢，佢未曾冚盖之前咪对住佢。咁你即係你話有冇感触呢？咁佢有六廿二，我有六廿二嗰陣时啊。咁佢又走咗啦，我仲企喺啲沙沙麻麻。咁虽然呢你保得今日係沙沙麻麻，但係难保明日啊。所以冇几耐呢，我就心脏病发，咁倒算係菩萨加庇啦，咁救得及时。咁今日呢仲喺度食多咗几年，咁又点啫？再过几年总有一日走的。所以我们呢，第一就真真正正有个信心，要信仰观音菩萨的大慈悲是一定的，亦都信得过是人命无常，在呼吸间你就保险公司都不受了。我哋过咗六十几岁嘅人，你想买医药保险啊，买人寿保险啦，佢都拧下个头啊，都系 no 系 no 啊，唔会接受噶啦。因为如果佢一受咗你个保险咧，肯定系赔钱嘅。咁呢啲生意冇人做啊嘛。嗱，咁信呢啲咧，我哋一方面信得观音菩萨嘅慈悲，一方面咧信得咧所谓人命无常，咁啊真系要觉悟啊。咁我哋有一个故事，咁有一个人死咗啦，咁啊佢就生前咧都唔系修好多善事，咁啊佢死咗之后咧，咁啊见阎罗王啦，咁啊阎罗王就话你再生咧做咗好多恶事，应该你要堕地狱，咁啊佢又唔忿喎，佢话我要提出上诉，咁啊阎罗王你点啊上诉啊？佢话你既然知道啊做恶事会堕落。咁啊，点解你唔通知我一声？唔公道，我提出上诉啊！哈，阎罗王话我通知咗你好多次噶啦。哈，佢话冇噃，我几时收过你嘅信啫？唉，佢话傻仔啊，所谓信者咧，唔一定系白纸黑字嗰只信噶。佢话嗱，你系唔系某年某月某日有一场大病啊？佢话系啊，我病过一场。佢话呢个就第一封信啊。佢话你病到不能再病，咪要挂老诊咯。佢话呢个就第一封信。嗱，佢话你病好之后，人渐渐老，你啲头发系唔系白咗啊？冇咁乌黑啦。我话系啊。佢话嗱，呢个就第二封信啊。头发白啦，白得再白两白，咁咪老啦，老咪死咯。个呢啲咧完全啊，都系我写信啊，通知俾你听，你都做唔觉悟？ 啊，咁好似我咁啊，即系三个难兄难弟，心脏、糖尿、血压都齐啦，等于我收咗阎罗王啊三封信嘅。啊，咁如果再唔好啲用下功修行咧，咁大阎罗王咧同你倾偈嗰阵时咧，咁你就上诉都冇权否决，咁就只有随业受报啊。咁所以我哋咧有咁样嘅善根，又有咁嘅善心，咁啊得到直接观音菩萨嘅大慈悲啊，我哋应该要信仰，亦都信得个所谓人命无常，呼吸间啊，一息不来，转眼都便是来世。咁我哋咧就应该要快啲咧，咁啊修一种法门，咁啊求其最方便、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就是念一句呢，是南无观世音菩萨。只要念到一心不念，恳切之诚，保证菩萨加庇，现世是增福延寿啊，临终啊，保证我们这个神识呢不会堕落，是往生净土。那么这么便宜的事，这么好的事，我们都不做，那么真是呢辜负了自己这个心灵，亦都辜负了观音菩萨那种慈悲的教导。所以我们呢就真真正正呢要发心呢念观音菩萨了。无尽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利。这一段就是结文。咁啊，佛咧就同无尽意菩萨讲啊，佢话无尽意啊，佢话受持就包括督做，亦都一心虔诚咧恭敬供养。咁啊，观世音菩萨嘅名号啊，能够得到如上文所讲，可以离开呢个水难，离开呢个火难，离开呢个刀杖牢狱。以共呢灭呢个贪嗔痴烦恼三毒，亦都呢满你所求，求男得男，求女得女啊！亦都明白到，单系念一尊观音菩萨名号，就与另外一个人受持六十亿恒河沙菩萨嘅名号啊，系功德一样。咁啊，观音菩萨既有如是嘅功德妙用慈悲啊！咁我哋仲唔好好地去受持读诵，我哋就应该咧就以受持啊读诵观世音菩萨嘅名号，咁啊得到咧如是啊以上所讲离一切灾难，消除贪嗔痴烦恼三毒，而且求男得男，求女得女啊，以此类推咧，你有所求。菩萨呢就一定满你的心愿，只要是这个好事，或者你真正有什么灾难，那么菩萨一定呢是沉声救苦啊，好像我们敲钟有扣就必响，不会说敲钟呢没有这个音声反应啊。我们念观音菩萨亦复如是，你只要肯念观音菩萨呢就一定呢就是有这个好的反应。那么从前呢就有一个人呢，他姓高的，个名呢叫做阿番，他就高番。那么他这个人呢很聪明又有学问啊，那14岁啊他就在乡下考试呢就中秀才，那么应该属于聪明，属于叻仔之一类啦，啊，14岁就考到功名啦，都唔系咁容易啊。咁啊，但系佢稍微长得2-3岁添咧，佢就娶个老婆咧，姓范嘅，所谓范梨花个范啊。咁啊，佢呢个老婆咧靓就真系咧好靓啦，但系佢呢个个性咧，同佢呢个外表个靓啊，系啱啱相反。所谓外貌虽美而内心狼毒，咁啊成日呢就虾呢个丈夫， 唔单话闹啊，有阵时仲拳打脚踢，所谓河东狮子吼之一类。咁啊，个丈夫啊真系咧就怕咗佢，咁啊成日都忧心怕老婆咧，就忧到就骨瘦如柴，食乜嘢都唔会肥啊！咁啊，但系佢岳母咧，即系外母啊，佢呢个外母娘咧，即系个老婆嘅阿妈啦，诶，又好好人噶喎，佢就常常觉得自己个女咧，咁啊虾你个丈夫啊，系好唔公道，好唔合理，所以因此佢自己欲想个女婿咧，免离啊呢一种嘅痛苦咧，佢就常常自己念观音菩萨，求菩萨加庇。改变啦佢呢个女嘅个性，唔好咁样咧嚟到刻薄咧自己嘅丈夫。咁啊有一晚咧，咁啊观音菩萨咧就是、向佢呢个外母咧托梦啦。佢话你要知道，你个女咧就唔系别人，佢前生啊就系、是、有一间寺院，有一个出家人咧所养一只啊。是老鼠，他前生是只老鼠啊。但是他的丈夫呢，即是你的女婿啊，就前生呢就是做人，他就在那间和尚寺里面呢读书，准备呢就上京考功名。那么出家人的地方比较清静嘛，所以他就在出家人的地方呢就读书呢，准备考取功名。但是无意中呢，咁佢将呢只老鼠啊，咁啊打死咗，所以现在呢个老鼠转世呢做人，得做佢老婆，所谓一步就还一步啊，佢个老婆即系你个女啊，一定要将佢呢个丈夫折磨到死为止。咁佢但系呢有得救。他说只要你诚心诚意念普门品，念观音菩萨呢可以得救。那他这个外母呢一瞓醒觉呢，就即刻将这件事这个梦呢跟他的女婿啊个父母，即是亲家奶奶亲家老爷呢，那就讲呢，那全家都念普门品，念观音菩萨。那但念了一个时期呢好像没什么效这样。那因此呢，这个姓高的自己的父母和他外母呢都去劝他，他说你都不如参加我们呢练埋一份，因为这个是你的太太、啊、是你自己的身边人，他说最好你呢都练埋一份。因此他就听说亦都练埋一份。没多久呢，他那条村呢有一个出家人，咁呢个出家人咧精于体上，亦都咧明白呢个因果，好多嗰啲乡人咧向佢问吉凶。咁但呢个姓高嘅太太咧，佢亦都贪得意咧，咁佢问下呢个老僧。咁呢个老僧咧一见到佢就讲啊，佢话嗱，我讲几句话俾你听啊。佢话你莫要亲就莫要亲啊，佢话前生就亦非假，今生都亦非真啊！咁喝一声吐，佢话老鼠就缩头去啊，唔好俾个猫去揾你啊！嘅意思就系话咧，你唔好起烦恼，唔好起亲恨啊！佢话前生嘅事咧系真实啊，你系老鼠，佢又打死咗你。但是今世呢亦非真啊，一切事呢如幻如花啊，你既然是一只老鼠，你就好啲缩埋个头，唔好等只猫发恶嚟炮制你啊。咁佢讲完之后呢，佢就搵一杯清水啊，咁照头一泼，奇怪啦，佢成个人嘅性格改咗，变咗纯良。个个人都睇呢个老僧啊，哇！你咁样对付佢，佢一反呢面嚟，真系打你都有份。佢唔单唔反面啊，佢就纯晒添。从今以后咧，佢就好好地对佢个丈夫。嗱，咁呢个老僧咧就系观音菩萨变化，泼佢嗰一杯水咧就系观音菩萨嘅大悲咒水。 咁啊，呢个法水一润啊，佢就成个人咧改变咗啦。嗱，咁呢啲都系念观音菩萨啊，能去亲心，能够解冤释结，令佢呢个刚强、盲邦邦咧嗰种嘅恶性啊，都改变过嚟咧，变成咧柔和忍辱。嗱，咁啊，可见咧观音菩萨嘅慈悲咧。是真真正正呢是不可思议，我们身为佛教徒呢真的最好最简单最方便最直接，你就是念一句观音菩萨。我本人呢什么我都不懂，很蠢的，我只能懂得念大悲咒和念观音菩萨，我都念了几十年了，我都没什么怎么改到。总之很多问题呢都是观音菩萨加庇呢是得以解决，所以以我自己做个证明来向大家呢是推荐，希望大家呢有缘直到今日是观音诞啊，讲普明品，大家发个信心呢，信仰观音菩萨的法门，咁啊始终不间断啊，恒常受持读诵，咁啊保证菩萨呢所谓大慈大悲，是加庇各位呢，是现生消灾延寿，免难吉祥。嗱，咁啊讲到呢处咧，时间咧系已到啦。嗱，咁啊今晚咧就有一位姓张嘅老太太，咁啊亦都系咧系以啊呢个咧系受土咧来到咧系同大家结缘嘅。嗱，咁啊念观音菩萨。可以增福增慧啊。